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47集，带你回家。 就算你心怀愧疚，那也只是幻想，已成过去了。别忘了你刚才自己说的，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。 余不悔回头看他，露出了一个古怪的表情。 不是幻想，我的故事还没说完。桃树因人或横死，死不瞑目，怨气凝聚化而为魔，到处肆虐。我追寻他的踪迹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认得我，满心只有杀戮，还想杀了我。不得已，我最终亲手了结了他的性命。 柳丝微微一震，抓住他的手也不由松开。余不悔嘴角扭曲，似哭似笑地看着柳丝。 他庇护我化形，我却恩将仇报。也许真如相见师薛竹所言，我天生逆理不顺，不可服也。所有与我沾上关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 那不是你的错，你也没有想到啊。 柳丝跟余不悔认识不久，谈不上相交莫逆，但这人虽然是贱，却没有贱的傲气与冷漠，平时说话絮絮叨叨的，像个老太婆，不介意柳四在特管局的资历远远比自己浅薄，落入这里也不忘开玩笑。迄今为止还没见过对方如此阴暗的一面。想来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抹掉磨灭的过去，柳四也一样，哪怕一丁点的念想也足以让魔窥见空隙，将其发酵出来。 你别忘了，这里到处都是魔，他能窥见所有人内心深处的软弱。 不管是不是心魔，他的死的确是因我而起。他既然已化魔，未必不是在这深渊地狱中苦苦煎熬。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以术化形的人，所以看到你的时候，难免会以为你是他的转世。 抱歉，我不是。 我知道，但我终究欠了他一条命，无论如何我都要过去看看。 我跟你一起过去。 余不悔觉得自己是清醒的，柳四认为他陷入了心魔，但自以为清醒的他们实际上也只是当局者迷。冬至从幻梦人生中挣脱出来之后，就又遇到了铺天盖地的魔气以及过去所遇到过的敌人，前行夜叉、山本清志、降头师宋恩的弟子，甚至是女明星韩琦肚子里尚未成型的魔胎，曾经死在他剑下的敌人，携着魔气之威再度复活，从四面八方纷涌而来，狰狞扭曲着的面孔向他索命复仇。身处深渊地狱，这些魔物的力量比人间还要强大数倍。冬至将长手剑舞得密不透风，配合不天罡气，剑气凌厉汹涌，化为狂风呼啸而去，令敌人在哀嚎碎裂爆炸，化为乌有。但点点魔气很快又死灰复燃，在消散的同时再度凝聚，很快又会为一个巨大的身影从上而下笼罩在冬至头顶。龙井咆哮舞动，爪子划破重重魔气，当头抓来，宛如利刃破空，势不可挡。 是那条长白山古龙。 冬至现在对深渊内能够画出任何事物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哪怕现在周围忽然出现十个龙身同时攻击他，他也不会感到吃惊。但是一次又一次似乎永无止境的战斗终究令他厌烦，刚才一直默默积蓄的力量也终于到了施展的时刻。冬至一手持符，一手握剑，在古龙扫来之际身形一跃而起，借龙尾之势再度发力，直接跃上半空。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，玉帝上命，清荡三元。 冬至记得龙山说过，三界六道有正就有邪，有暗就有光，哪怕置身深渊地狱，远离红尘俗世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凝聚自己修行以来的力量，车白为他治疗时注入他体内的修为，长手剑上属于龙身的一半神魂，甚至是符文中属于合造派代代相传的驱魔之力，用这些力量在深渊之中激发五雷正法，引来天雷， 威震神王，斩邪灭宗，紫气成天，丹霞各冲。 谁说一入深渊万劫不复？他已经度过了诸多劫难，他从一个普通人走到现在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艰辛，克服了恐惧与害怕，最终成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令他坚持不懈的是龙身，是同伴，是特管局牺牲的前辈，是千千万万值得去守护、需要被守护的普通人。 吞魔噬鬼，横身引风， 人心所在，心魔变起，但有心魔也有信仰。谁说魔域之内一切浩然之气荡然无存？冬至偏偏不信，哪怕单枪匹马，他也要直捣黄龙，把龙身完好无缺地带回人间。即便这里从前没有浩然之气，自他之时，以后就会有。 一身风雷令，万里鬼神经。 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。轰然巨响之中，一道亮光划破蒙蒙的天际，也惊动了魔域之内所有魔物，霎时地动山摇，万魔皆惊。雷光若巨刃将古龙轰为粉碎，魔气四散逃窜，魔物惧恐哀嚎，天雷抵挡，万古长夜一成白昼。蒙蒙雾气终于被天雷劈开，露出迷雾之后，一道高高的阶梯，而石阶上是龙身半合眼眸半睁邪异的熟悉身影。 我说过让你不要过来。 你在这里，我怎么可能不过来？ 冬至笑了一下，刚才在深渊里召来天雷破开魔气，他的精神气力都消耗得差不多，但他的语气神情却都十分平静，远比他跃入深渊地狱时要冷静得多。若说刚进来时还有对死亡与未知的恐惧，但这种恐惧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冬至没有被魔气击垮，最终见到了龙身而彻底消失了。 师父，我来带你回家。 龙身半天没有说话，许久之后才终于露出了一个近乎诡异的笑容。虽然这个笑容在离得很远时冬至无法看清，但对方妖异古怪，与刚才截然不同的语调，冬至却立刻能辨认得出，此刻说话的不是龙身，又或者说龙身吸收一半魔气之后，刚刚苏醒过来的波贝叶正好接管了他的身体。但或许是龙身的意志力太过强了，或许是波贝叶的力量此刻还不足以称霸整个深渊，那位可怕的魔王现在还未能完全控制那具身躯，但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再拖下去龙身肯定会继续虚弱下去。想及此，冬至不再犹豫，抬步踏阶而上，稳稳落步，一步一步地往上。魔气呼啸而来，又被冬至一剑斩开，弥漫笼罩在台阶上的重重魔障就这样一剑又一剑被他破开缺口。深渊之中没有光，所有的光都来自于长手剑的剑光，那像是漫漫长夜中的一道光，偶尔强盛，偶尔微弱，似永不熄灭，在狂风中屹立不倒，在暴雨里历经摧折，微光化为幼苗，又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，遮挡一方风雨，也护住曾经扶持幼苗长大的人。龙身望着远处拾阶而上的人影，半边嘴角微微扬起，安宁的眼神里微光荡漾，似藏千万星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